断绝音信。一心的生父松本耕次先生在日本一直以为一心已经死了，当得知在中国还有一批被遗留的日本孤儿时，他盼望找到儿子的心情重新燃起了希望。一心在劳改农场认识了一个叫黄书海的劳改犯，他是日本华侨，他热诚地教给一心日本话。为了不忘祖国的语言，一心专心学习，他把日文记在语录本子里。一心放羊时碰到一辆从北京来的巡回医疗队的汽车陷入泥坑不能运行，经过一心的帮助解除了车陷的困难。这时一心认识了医疗队的护士江月梅，一心的手臂受刀伤引发成了破伤风症，病情极其危险，被送到医疗队中抢救。治疗破伤风的药很少，也很贵重，医生不肯把这贵重的药注射给犯人，尤其是日本犯人的身上。经过月梅力争得到了医生的同意，经过一段治疗，一心的病逐渐痊愈。多日来的病床护理都是由月梅来负责，他们建立了一定的友谊。一心告诉月梅自己的身世，月梅返回北京时立即写信告诉陆父一心的下落以及被捏造的罪名。陆父接到信以后决心到北京去上访，为一心伸冤。袁立本的爱人秀兰的书信中告知陆父已去上海的事，袁立本派人到上访处找到了陆德志，把材料直接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一心的病好了之后回到劳改场仍旧是放羊，遇到劳改犯人逃跑，他被误认为是同谋者，又一次受到重新审查。他被发现在语录中深藏日文，本该判处死刑，被黄书海用苦肉计挽救了一命，改判15年的徒刑。一心在狂风中发现一落马的女人，当被他救起以后才知道是月梅。在这种困难中的重逢，他们互叙衷肠，并请月梅把新的冤屈代为转达陆父。陆父的上访在袁立本的帮助下终于得到解决，一心被平反无罪释放。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帮助日本人在中国寻找失去的儿女，使他们能够得以团圆并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一心的生父再次通过日本和中国的有关部门几经寻找，都没有获得一心的下落。这时一心已经回到北京钢厂工作，并且和月梅结婚。不久他们有了一个小女儿。重工业部要调一心到外事局工作，培养他做日文翻译。一心不愿意到机要部门工作，唯恐再遭事端，但是领导已经做了决定，他只好服从。松本耕次随日本友好访华团到孟家屯来寻找一心，后来有七台屯的陈姓妇女提供线索，告知一心七岁时逃离此地，领走妹妹的人家已经搬走。松本耕次仍然不灰心地寻找他的儿子和女儿。一心随中国访日视察团去日本考察钢铁工业，他虽然看见了松本耕次，可是父子二人谁也不认识谁。一心到大永谷参观时引起他儿时的一些记忆，陆父心内很矛盾，怕失去一心，但是他还在矛盾痛苦的心情中来到北京，告诉一心 他的生父来找他这个消息。中国要引进日本的设备，在上海建立华宝钢厂，中日谈判成功，松本耕次任上海事务所的所长，在钢厂的工地上常和一心相遇。月梅去四代屯巡回医疗室，找到一心的妹妹卡江，改名张玉花，几次嫁给农民，生活艰难贫困，现已患不治之症，危在旦夕。一心得知后迅速赶到玉花处，兄妹二人相认。不久玉花死去，正是他临终的这一天，松本耕次赶来认女，同时知道一心就是他寻找多年的亲生儿子，父子才相认。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杨处长告诉一心不要把他和松本耕次的父子关系公开化。一心再次和冯长信随团去日本访问，冯长信知道他的妻子赵丹青曾经和一心有过恋爱关系，又因为他的父亲是被日本兵杀死的，他对日本人有着深刻的仇恨，这种仇恨迁怒到一心身上，他不断地写匿名信告发一心行为可疑。这次一心去看望松本耕次时，回来的时候比规定时间晚了一个半小时，违反了外出纪律。其实他路上已经跟团长打过电话了，说明回去晚一点，团长没在房间，是冯长信接的电话，也没有告诉团长。当一心回来的时候受到了责问，一心请冯长信证明他曾经打过电话请假，可是冯长信一口否定，并在一心看望生父之际，他把一心保存的机密文件给偷走了，造成怀疑一心送给松本耕次的假象。一心为此受到严厉的处分，被调离北京到内蒙古钢厂工作。陆父心疼一心又遭诬陷，他动员一心回日本去，可是一心并未动摇，他仍坚持留在中国。赵丹青回家时正与冯长信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同时发现一心失去的机密文件。丹青在盛怒之下揭发了这件事，澄清一心的不白之冤，重工业部再次调回一心委以重任，到上海华宝钢厂工作。一心终于发挥了他的才能，解决了不少出钢时的困难问题。当华宝钢厂正式出钢时，父子二人激动不已，在成功中也有他们父子二人共同付出的努力。一心不愿意伤害养父的心，他决定不回日本去，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他愿意做大地的儿子，为人类做不朽的贡献。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首先剧本表现出了明确的热爱和平的思想。战争意味着破坏和残酷，而这一思想不是口头空谈，不是概念化的宣传语，是通过受战争破坏的松本胜男的坎坷遭遇表现出来的。发动战争同样要受到战争的惩罚，虽然带有一定的传奇性、巧合性，可是作者是从生活中捕捉到的素材，巧妙的、艺术的把它们编织在一起。正因为它是来源于生活，虽然剧本是经过改编者的再创造、再选择、 仍不失生活的真实，没有凭空的想象和随心所欲的臆造，这是难能可贵的。全剧结构严谨，有故事，有情节，有矛盾，戏剧性很强，剧情的发展一环扣一环，既有平铺直叙，又有起伏跌宕，有张有弛，使戏剧的可视性提高，观众的心被紧紧扣住，迫切关心着一心的命运，这是脚本的成功之处。戏剧的开始，改编者采取了倒插笔的写法，让主人公在苦难中忆起他过去的生活，这很符合逻辑。因为一心的受难，首先由于他是一个日本人，一切罪状由此产生或派生出来。在这受苦受难中的人，不由自主的就会回忆起过去生活的种种，也是当事人的一种心态，是自然引发的潜在心理，也是编者对主人公在特定环境里精神生活的描述。从一心和月梅在草原上第一次见面起，到以后的发展，都用直叙的手法表现出一心的遭遇及其他人物的风貌，这些都保持了故事的真实性，这是改编者的巧妙。剧本中描绘了众多的活生生的人，这又给演员提供了广阔的可塑性，使表演才能得以发挥。中国的艺术界有句箴言，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本的好坏是一个戏的根本和基础，也决定了一个戏的成功与失败。无疑，《大地之子》的改编是一流的。导演的创意和编剧的利益，从思想角度看是统一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出现的第一个画面，在演职员名字的衬景中，镜头一直不断地出现战火中狼烟滚滚而过的画面，给尚不知是什么剧情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画面的直觉感就是战争，战火燃烧着土地，战火染污了蓝色的天空，没有飞禽，没有绿树，所有的只是遮住太阳光辉的烟雾蒙蒙，这象征着一场人为的灾难正在诞生。果然，剧情一开始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群在战火中逃生的人。从衬景的镜头与剧情开始的第一个镜头衔接的非常有机，从而显得自然而又有寓意，这是导演的巧构思。每一个情节的发展都要求清楚细致，对于环境、服饰、手持道具、屋子里的大道具都力求有时代感和地方色彩。长达数十集的镜头中，没有发现与情节无关的空镜头，也没有虚饰，朴实无华，看得出来导演追求生活的真实。从整体来看，难得的是中日两国的三位导演，而这三位导演的风格、美学观点都是很统一的，未见各异的痕迹，或在哪一集里看到导演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个性的镜头，所以呈现出的艺术整体很完整，也说明了中日三位导演的艺术和个人的修养，这恐怕也是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不懂音乐，但我从节奏和音响中直接感受到音乐衬托了全剧的氛围，蕴含着和平的愿望，旋律美而又不显浮躁，观众随着音乐的旋律不知不觉地被悄悄地带进戏中。 NHK 电视台播出后展现出该剧的爆发力，收视率达到近年来的高峰数字， 吸引着数以亿计的日本观众的肯定和喜爱，从而演员本身也受到热烈的欢迎和爱戴。不管走到街头还是巷尾，不管是在酒店还是商店，只要被人认出来他是陆德志，人们立刻蜂拥而至，要求签名合影。有的妇女儿童立刻进到商店里，买来头巾手帕，拦住去路，请朱旭签名留念。我们当时住的千叶县酒店门前的广场上，正逢跳蚤市场日，我们到市场内参观，卖糖果的妇女和其他卖小物品的人拿着他们货摊上的商品直追过来，抢着送给朱旭做礼物。临回来之前的两天，朱旭到渔具店去买的鱼竿，老板坚决地只收售价的 50%， 并赠送许多钓鱼用的小物件。在千叶县的另一个地方，文艺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设宴招待我们。住在东京很远的地方，有一位8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得知，她亲手做了一道有特色的小菜，匆匆赶来送给朱旭品尝。当晚10点多钟，宴会才散，老人恋恋不舍地和朱旭告别，据说他要走3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家。还有许多小学生把他们做的小手工艺品经过老师送到朱旭的手里，像这样的感情数不胜数。观众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热情，并且收到络绎不断的观众来信，则其中一两封录入这本书中，以及国内观众的来信及漫画赠物等。1996年总第15期12月份刊物香港发行的《紫金》杂志，双叶红于二月花，由李丽撰稿，文中这样写道：1995年朱旭在中日合拍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中出演中国养父陆德志，这是一个强调人与人、父与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爱的作品，在日本 NHK 电视台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轰动，成为近10年来评价最高的一部作品，并且在蒙特卡洛国际电视节上获得金奖。随着朱旭的中国父亲形象在日本家喻户晓，在狂热的日本影迷中掀起了朱旭热。1996年的春夏，千里迢迢到北京旅游的日本人，活动项目中都增加了和朱旭见面的内容。厚生省于1996年8月邀请抚养过日本残留孤儿的中国养父母到日本去团聚的时候，也邀请朱旭同去团聚。1997年5月千叶县日中友好协会邀请朱旭赴日访问，在千叶县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日本青年人看了《大地之子》以后，认为中国人具有宽大的胸怀，他们愿意日中关系永远友好。许多人主动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日本的许多报纸杂志的记者访问朱旭时多问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中国带来灾难，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抚养日本的孤儿呢？朱旭总是诚恳地回答：战争是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日本儿童是无辜的，人民是友好的。其实日本的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朱旭在日本个人获得演技奖的有东京第22回放送文化基金奖、 NHK 电视台为电视剧特设的银河奖、 创价大学授予的为世界和平与艺术做出贡献的特别贡献奖，并由池田大作先生亲笔书写给朱旭的祝贺信。个人的成就也标志着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对社会高质量的服务。年已古稀的朱旭并不满足事业上已有的成就，在他心灵深处仍埋藏着老年人的青春，继续向前迈进。朱旭十分渴望创造几个高成的喜剧人物，幽默才是他最根本的气质。他是一个出色的喜剧演员，在舞台上多次展示着这方面的才华。我祝朱旭在艺术上永葆青春，健康长寿。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听众朋友，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老爷子朱旭》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从明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由王小琴所著的《鸦片战争》，欢迎您届时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